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今天我们有修悲心观，有没有什么纪念？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先到了。我们有说明方法。那现在，今天我会讲一点点，那个怎么配合跟菩萨修行的了解。因为早上我们有讲加菩萨修行的了解。对修行帮助很大。其实依照文殊菩萨加一些般若道理在修行，那就可以学很快。如果没有般若道理，那就学比较慢。有的人比较容易，有的人比较难，这个不能够不是客观的，是你的经验。 对。 为什么你觉得难？ 你说这个一个一个的修，对不对？是从头到尾一个人，就说这个关完了再。 很快经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了解道理，这些分别其实都是。你所以我要加一些菩萨道的道理，那些其实只是名字，分别都是靠名字，不是靠不是真实，是名字，名字而已。你的亲爱的人很快就变成注意麻烦的人，你的麻烦的人很快变成注意亲爱的人。 就是说你这种的观这个悲哦，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悲都大同小异嘛，就不离三苦啊八苦啊，然后《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到110个苦。 110个苦。 这么多苦，可是就大同小异，这样就是比较细节的这样。 现在所以要了解依照。可能今天我们可以看，讲依照大乘专论，菩萨修那个大悲还是悲心观，有4个得数，4个得数。如果你是为他们呢，变成很容易。谁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忍耐。修行就是 忍耐。 其实苦，如果你讲般若波罗蜜，苦不深，这是很难了解。不过你还是来了解这个道理，你还是要学苦。苦不是真的生气，无常也不是真的生气。 苦是什么？ 不是真的生气，不是真的 生气。 不是真的生。苦是生，因为执着。 执着，对，就是啊。 那就是，那你是修悲来了解，不要执着。 哦，用这个角度来看。 那当然，什么别的角度？ 修到后来无可奈何。 那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要忍耐，忍什么？两个事情，忍不忍？然后忍什么？忍所有的苦难。当然，那你还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北传佛教就是说，吃是给快乐啊，那悲呢是要拔苦，我也不知道怎么拔。 那拔是你忍，你就是拔。 忍就是拔。 那当然。 不是这样拔，不知道怎么拔。 所以因为你忍，所以你能够帮忙；你不忍，你怎么能够帮忙？忍。 哦 人哭，你开始哭，那你怎么会帮他们？ 哦，所以这个拔的意思就是忍，去忍这 个苦。那你再能够帮忙，如果你能够忍， 哦， 如果他哭，他难过，你也难过，那你要帮什么吗？你要做什么？这是定，你是修定。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智慧，这是和智慧的修行。定是来修智慧，最后定就是管理究竟法，这是智慧。加一些，比如说， 数 吗？ 数的数。 嗯？为什么不加一些？不过什么是？依照南传佛教阿含经，什么是究竟苦？那些一百八就是方便而已。什么是究竟苦？辛苦，嗯，辛苦是苦地， 辛苦 是苦地，其他的，其他的是方便来了解苦地。不过苦地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佛陀的方便，佛陀的方便来领导我们管理建筑。 要不然我就觉得无可奈何，不知道怎么修上去。 因为你的态度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你一定要了解。你要做什么？不过你，如果你不会忍，你要做什么？没有办法做什么。 只是从这个当中升起一种智慧，观察到什么这样子。 那当然。大不大半涅槃是说苦地就是苦不生。你要得到这种智慧，因为苦不生，你能够帮忙无量众生。 什么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帮忙。 有很多很多帮忙，无量。你不能够，本来你什么都不能够做，发挥做你的模糊。本来你什么都不会做，法全部都做。如果你要做什么，那你都完蛋了。 所以就 办满，因为人没如我，法可以办满。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当然无奈。单独没有智慧， 智慧， 所以加油加油。我们不会傍晚，法会傍晚，法里面已经有大悲。如果你用法傍晚，那只是你用自己本门，那什么都不算。还是小小小小福，大法本门是大福，无量福。再算不容易，不合法不是不容易，不是真的不容易。 合法，那像这个瑜伽师利润这个114种果啊， 那只是方便，这是 不 了义，不是了义。你要分辨不了义跟了义，才可以了解佛法。 就是方便了，知道这个。 那当然。 多少？ 那当然，还可以加一些。我告诉你，一定要这样发智慧，就是不了义，方便。 这个知道了就好。 那这样思维呢，可以发智慧，苦是无量。为什么苦是无量？因为执着，不执着那就没有苦。什么无常能出现？因为执着，主相就起论。因为心论，一切是定论是说明，所以无常。在心轮里面， 心 轮，大般若，所以一切是第六次说明，佛教无常有目的，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对治常见，第二是对治执着相。因为执着相，所以有喜乐；因为有喜乐，所以有苦。什么是喜乐？分别靠 话，猴子就啊，所以求，因为求，所以不满意。本来无一物，这是对修行帮助很大。如果你学一切是谛论，你要了解了义，要了解它的意思，不是从不了义的角度来看。 看到很多冥想的， 那个是冥想而已。那为什么心散？心本来不散，是因为明前散。亲爱的众生的导演的那心散，所以解脱了。解脱它怎么解脱？它无量，无量是属于法，哪里有法？在心里面有法。这样所谓那就不是波罗蜜，也不是为什么波罗修行变成波罗蜜，为什么悲心变成波罗蜜？这个是一切是谛论没有，这是大乘庄严论，是说四个因缘。第一是对照。对治障，障碍的障。什么是悲的障碍？海心。对不对？第二是神就是 superior birth， 神就是 superior， 神一地的神，神就是存在 birth， superior birth， 神。因为我们结构没有什么 声音，没有四声嘛， 没有什么声音，都一样，都冰冰的。不过我们有好多声音，中文没有，所以不需要声音。那你是修悲心慈心变成波罗蜜，因为你第一对治障碍，慈的障碍就是尘埃，悲的障碍就是海，他们有很有关系，不过还是不一样。然后第三，第二就是 深， 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深。我们只需要波罗蜜来深。我们如果是修菩萨道，你不分别。轮回跟涅槃，对不对？为什么不分别轮回跟涅槃？真如只有一个，对不对？所以修一找事，不修一找名字，对不对？这是菩萨道。分别是一找名字， 因为你执着分别，为什么执着分别？一切是谛论讲得最清楚，为什么我们执着分别？因为在分别里面，你假名字，假名字呢出现自性，没有名字呢没有什么自性，对不对？一切是谛论，有没有这样讲？你为什么出现自性？因为你假名字，然后你分别不是一种事实，你分别一种名字。那些亲爱的中心的，你分别一种名字，对不对？你不是一种事实。那个中心的，你认识他，那他变成可爱的不可爱的；你不认识他，他是中心的，可爱的变成一下子变成最麻烦的。那导演的他对你好，那变成很可爱的。对不对？那些都是靠名称，那些名称从哪里来？从意识来，本来没有。意识从哪里来？从玛那来。所以你想的是我的分别，本来不是你的分别，是你的阿拉耶的种子。阿拉耶的种子是因，阿拉耶的种子是结。那我们分别一种因，一种结，一种种子，都一致，对不对？其实第二你有没有讲讲？现在你是修这个四无两心来破坏你的心论，因为执着想所以有心论。不过你其实不是执着真的想，不是执着实事，你是执着名词。一切是谛论，有没有这样讲？所以你因为你为是菩萨的第一修行是什么？寻求什么？名跟义，跟自性跟差别，对不对？有自性，才会执着差别；没有自性，那不执着差别。自性本来不存在，不过一切是谛论之说。自性本来不存在，不过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对不对？自性是不可思议，要这样去无量众生不可思议，何智慧？小小分别的过程一定要了解，这是我们的苦的一年。所以第三波罗蜜的一年就是和博人，如果不喝不热，那不是波罗蜜。 好，那我们是在讲那个四个法恨为师，让那个悲心的修行变成大悲，变成大悲是般若的因缘，对不对？大悲是般若的因缘，没有大悲不会有般若。般若是所有的法的母亲，定是所有的法的母亲，大家都如此这样讲。如果你能够他们让他们结婚，那可以飞起来很高自在。所以要知道，所有的法的母亲，所有的法的父亲，那是无量心的修行，很清楚。那不用那么辛苦，是为一百一百八十苦被他们。只是不料理，不是料理。不过你知道也是很好。不过只是知道来教他，自己要了解道理。那你心里苦不是不好。心里苦就是来离苦，因为苦是因为基地，苦的里面就是基地，基地是什么？执着。因为你要抓你的境界，唤醒你的境界，你所以集体出现，你放下，你快乐，那你能够真的度众生。所以大乘庄严论是说明第一菩萨大悲的修行，跟声闻有一定有悲，不过没有大悲。为什么？因为菩萨的关于苦的了解比声闻微细，这个也是一种偏见，不过很有用的偏见。这也是也是名称，不要记。不过那些名称很有用，为修行。为什么菩萨对苦的了解很微细？一定要思维，其实。大乘庄严论不是解释，不是说明，所以要自己想。为什么菩萨了解对苦比声闻微细得多？在他想。 如果是看烦恼哈，应该有，这是很重要的书，应该有。你参考《三藏经》应该有，对了解菩萨道很有用。想一想，依照菩萨道，故不是真的出现。大圣转念如念是说明，故不是真的出现。为什么？苦是靠分别心，分别心是靠影响，对不对？你是学一切是不用。这个影响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一切是都是假的，那第二第一就是苦没不 世间的出现。如果这样是为对学大悲利益无量，故出生因为我们的执着，一切是地轮，是不是寿命，最后只有一地，没有两个地、三个地、四个地，四地也是方便了解一地，对不对？这个对修行很有帮助。帮助大悲，为什么？为什么大悲？众生不知道，众生不知道本来清净，对不对？所以大悲。变成大悲，变成大悲，众生不了解，所以可以起大悲，不然小小悲。苦是因为执着，这是对，因为。这个缘故，无著菩萨像菩萨的对苦的了解，比声闻微细的多，也是一种是名称而已，不用执着，不过对修行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故事真的，那结果你的态度不一样。如果你想故事因为执着是假的，那你的态度对苦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缅甸你可以看很多法师有没有去过缅甸？缅甸的技术跟台湾的技术不太一样，台湾的技术喜欢比较板板的，出家就微笑一直开那个一直在笑吃多笑多缅甸的即时喜欢会瘦瘦的态度不一样，这都是跟改变有关系，有没有？所以 风俗习惯 不一定是风俗习惯，这是概念，概念就是从哪里来的，从思维来的，他们说这种你怎么安排你的心，这是一切是地轮的智慧，怎么你安排你的心，这样你看，不过不是事实，还是心的安排。一切是地轮很有智慧，所以你思维依照南传佛教，你就成道；依照南传佛教，你思维依照一切是地轮，你是成道。 道一招一切是敌人，你是为一招一切有不，你成道一招一切有不，都是靠你的心的安排，怎么你先管？梵文没有全部，只有一个部分而已。身问底，那我有看梵文，其他的没有。身问底，身问底有梵文，菩萨底也有梵文，不过我没有看过。其他的没有，还有一些部分，一些底，五十底有。在印度，他们有出版。 那师父，那个藏文的跟那个玄奘法师翻译的那个声闻品，有没有什么大的出入？ 没有大的出入，差不多，小小的不一样。因为反正中文你不能够完全literally translate， 因为语言那么不一样啊。不过那个本文是一样，应该是一样的。中文你一定要比较一种意思。藏文他们可以比较因为他们分析词， 翻译的很清楚， 不一定，不一定。 师傅也懂藏文 啊？没有，没有。不过藏文他们有专找特别的语言来翻译佛教的文学，所以他们可以。模仿梵文的文法，这个中文没有办法。哦，那我们讲很多，那因为一切是谛论，也有因为菩萨这样修，所以他不把。轮回，他不求涅槃，所以他愿意修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发大悲。如果没有修长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大悲，这也有他的逻辑，当然不要执着那些名称，不过对修行很有帮助。第三，菩萨的目标是利益众生，所以他比较容易修大悲。如果只是解脱，那就不容易修大悲。所以他修长的时间，修他的目标是利益众生。所以他的悲会变成大悲。如果他的目标不是利益众生，那他的悲不会变成大悲，对不对？最后他配合他的修行跟般若波罗蜜 很薄弱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他能够修大悲。如果没有悲和很薄弱的道理，他无法修大悲。什么是薄弱的道理？不分别自己跟他。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学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这个修行。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我有讲，我们翻译大悲咒成中文，对不对？在发音时我已经有讲过，就把只有你在发音时对，还有别的没有。也没有在。我把你打回去，你的时候没有在。好，这样你们也可以看怎么发。打悲咒是方便，也是方便来打发大悲，是方便。不过如果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些说不来，意思不清楚。念梵文呢，它有意思。那南无阿那达雅雅什么意思？很注意。南无阿那达雅雅，我立即什么是阿那达雅？三宝，我立即三宝。是你的耳朵的问题，还是我的口音的问题？ 他听得懂你的口音，我听不懂你的口音。你没有四声，我就听不懂。 你要习惯了。好，那么那达雅雅，我立即上报。南无阿那达雅雅，南无阿利阿波罗吉特娑拉雅，什么意思？我理解什么？先观世音菩萨，阿利阿是先，先。南无阿那达雅雅，南无阿利阿波罗吉特娑拉雅，菩提萨。哇呀，什么意思？这个观世音，先观世音菩萨是谁？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叫菩萨，什么意思？菩萨，菩提萨埵有意思，菩提是菩提，萨埵是众生，众生属于菩提，因为。这个众生属于薄地，所以他超越众生的限制，对不对？ 师父，你可以把那一句话那个发音。 我现在是不是发音？ 不是发音 ，pronunciation。 发音。南无阿那达雅雅，南无阿利亚。阿弥陀佛，提娑拉雅，菩提萨埵雅。梵文他们还比中文很重视口音。我的老师，因为他们乡音梵文就是天人的音，所以你的咒，你发音不对呢。天人不会保护你，因为他听不到，好像你不会听我的话。 这句的中间的很长的一个字，你可不可以再读一遍？ 哪一个？ 中间那个阿巴拉提沙巴亚那个字。 那么阿巴那达亚亚，那么阿里亚阿巴罗提特沙巴亚，要分别长的跟短的，在梵文很重要。不过，观世音菩萨可以原谅，他是大悲。不过梵文的老师不会。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sutta。Mahasattv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观世音菩萨他是菩提众生，他是大众生， 我们少了一个字，可是不知道是少了哪个字，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问题，哪里 马哈 萨多亚，两个地，马哈萨德德玛雅， 下一句我。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 再下一个，在下面一个 Maha something， 在 Om 之前少。 Mahakarunikaya。 呀，那个在我们的 print out 里面没有。 哦，那要加。 Om 之前 ，Om 的前面。 Karu Nikaya， 你听就一样的翻，不是英文，梵文不是英文，你没有什么概念，怎么你听你就写？给 Maha 就是大 ，Karuna 是北，大北。大悲值，一嘎就是 derivative， 你们没有学梵文，书一，大悲， 跟我们一样 吗？卡鲁尼卡呀，尼卡呀 ，K A R U N I N I K K A Y A。 Karunikaya， OK，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Mahakarunikaya。因为 dative case， 在梵文有八个科，主科、对科、根科，就是 dative， fourth case， the fourth case。 中文没有边科，梵文都是靠边科，你没有加边科没有什么意思，那跟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因为捷克也是这样，捷克文斯拉夫文也有七个，德文有四个，捷克文有七个。英文是那个，世界最简单的语言。不过你要学好的英文没有那么容易，你看 Shakespeare 那些，那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英文词汇很大，很多很多，比其他的语言可能多。因为他们有说很多很多现代的，然后他们有跟法国、拉丁，还有那些安格萨克森，还有那个瑞典，他们也有进入那个 Big Viking， 都混在一起，还有 Celtic， 所以他们的智慧非常。管 加一些日文的， 在英文 日文的发音， 日文的发音最简单，文法很难，日文文法很难， 日文的文法 很难很难，发音很容易，没有什么最容易发音的日本。 师父有会日文吗？ 马马虎虎。 可惜 OK， 我们现在南无阿那达雅雅，南无阿利亚阿瓦罗提提舒阿拉雅，菩提萨埵雅，摩诃萨埵雅。Om， 什么是 Om？ 在印度教也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是要定心在 Om。Om 是代表什么？神一体。Om 就是神一体，究竟法就是 Om。如果你想上帝是神一体。就变成上帝，其实是和谐，和谐的意思。所以依照维达多，你念嗡，你是念四中心。先睡觉的心，心的心，主门的心，跟超越全部心，其实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代表神一体，所以 Om 是 Aum。阿含经没有什么 Om， 后来他们接触很多瑜伽跟印度教的嗡也变成这一来子越来越不变。嗡达萨的做瑜伽之前念念得很强，在印度那些在寺庙里面可以念半个小时，那个声音就让你入定。一些宗教就是用鼓。这个观世音菩萨，现观世音菩萨，他有那些形容词，他是菩萨，他是菩提众生，他是大众生，他是萨瓦巴耶稣，萨瓦就是一切，巴耶稣在一切，出口 seven space 在一切部位。达那就是保护 ，is a protector, giving protection in all fears， 这个意思。这个阿瓦罗基德舒阿拉，他是菩提萨埵，他是摩诃萨埵，他在所有的部位，他给你 protection。保护。还是嘎拉呀，就是做他做保护在一切部位，可以这样翻译。嘎拉就是做做持the one who does Buddhism。Avalokiteshvara is one who does protection in all fears。 这样是一招次的翻译。Tasmai namaskritya， Tasmai namaskritya 意思是因为中文的文法没有这个，所以我最好翻译成英文。Tasmai namaskritya having bowed to him， having bowed to him， namaskritya 是结婚的。如果你们有些文法，公众的文法 ，having bowed。中文怎么翻译最好？他领导，我理解他以后没有办法，翻译更好，可能对不对 ？Tasmai namaskritya shay having bowed to whom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a to this。我理解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有那么多好的功德，他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他保护着一切部位。我理解他以后，理解谁那个神观世音菩萨。达瓦尼拉卡达，达瓦是。Yours, 你的，你啦， 是蓝色的，蓝色叫泥蓝。感到是脖子还是喉咙？喉咙。脖子好还是喉咙好？脖子好。你喉咙是有 脖子。 脖子， 脖子， 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脖子是蓝色的，为什么？好像希瓦也是印度的最重要的神之一，是希瓦。希瓦跟观世音菩萨很有关系，他们是既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希瓦一样。他们有同样的那形容词，都是马哈嘎乌尼嘎大悲，都是尼拉甘达蓝脖子，一样，也是雅嘎乔玛尼瓦斯那样，都印度的观世音菩萨是有意现在三昧里面，西藏的。不是， 你说这个圆圈圈里面这样的虚妄是不是？ 什么？ 是这样子啊？ 那这是虚妄跳舞。 对对。 虚妄跳舞，那全世界都动，所以它会破坏全，破坏所以破坏全世界，然后翻再转造，微信保护。三个大神，他们合作。达瓦尼拉坎达南摩，南摩就是离机。南摩哈里达雅，哈里达雅就是心脏心。Avadaishyami 就是 future， I shall turn to your， I shall turn my heart to your blue neck， having bowed to you， I shall turn my heart to your blue neck， 这个意思。今天我们看那么多，明天我们继续看。现在我们送那个自信经用的英文好不好？然后大悲咒用梵文，然后般若波罗蜜心经用英文好不好？He who is skilled in doing good and who wishes to attain that state of God should act thus. He should be able, upright, perfectly upright.Obedient, gentle, and humble, contented, easily looked after, with few duties, simple and lively, controlled in senses, discreet, not impudent, not greedily attached to family. He should not commit any slight wrong, so that other wise men might find fault with him.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nd safe, may their heart be wholesome.Whatsoever beings, living beings, they are feeble or strong, long, stout or medium, short, small or large, seen or unseen, those dwelling far or near, those who are born and those who are to be born, May all beings without exception be made one. Let no one deceive another, nor despise any person whatsoever in any place. In anger or envy, let him not wish any harm to another. Just as a mother would protect her only child at the risk of her own life, even so let him cultivate boundless heart. Let souls of boundless love pervade the whole world, above, below, and across, without any obstruction, without any hatred, without any enmity. Whatever he is, whatever he stands, walks, sits, or lies down, as long as he is awake, he should develop this mindfulness. This, they say, is the highest conduct here. Should not be better whether he stands, no? Not whatever. Whatever came. What the young wife puts in the name of Lihai, Upo Vajeta, whatever you read in. Whether, not falling into error, virtues, and endowed with insight, he discards attachment to sensuous desires. Truly, he does not come again to be conceived in the womb. Okay. Now, since I pull the tapejo,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ishyami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Guru G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 Dh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a Indraishwar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peshwar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Huru Huru Bala Huru Huru Bala Buru Bale Padma Nap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odhaya Bo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rshana Prah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r Shuddh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The heart of Prajnaparamita Sutta. Bodhisattva Avalokiteshvara, while deeply immersed in Prajnaparamita, clearly perceived the empty nature of the five skandhas and transcended all suffering. Shariputra, form is not different from emptiness, and emptiness is not different from form. Form is emptiness, and emptiness is form. So it is with feeling, conceptions, ment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Shariputra, all dharmas are empty in character, neither arising nor ceasing, neither impure nor pure, neither increasing nor decreasing. Therefore, in emptiness, there is no form, there is no fully conception, ment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No eye, ear, nose, heart, body, and mind. No form,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and dance. No realm of vision, and so forth, up to the realm of mind consciousness. No ignorance, and no ending of ignorance, and so forth, up to no aging and death, and no ending of aging and death. There is no suffering, no cause, no extinction, no path. There is no wisdom, and no attainment.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ttained. By way of Bhagya Paramita, the Bodhisattva's mind is free from hindrances. With no hindrances, there is no fear. Freed from all distortions and delusion, ultimate nirvana is reached. By way of Bhagya Paramita, Buddha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ttain the supreme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Bhagya Paramita is a great, powerful mantra, the great enlightening mantra, the supreme and peerless mantra. It can remove all suffering. This is the truth beyond all doubt. And the Bhagya Paramita mantra is spoken thus. Gate, gate, bhava gate, bhava sampa gate, bodhi swaha. Yet, 谢谢。